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将进酒》，作者唐九卿， 第233集，围捕。现在是申时一刻，受暴雨的影响，天色阴沉，古今对这里轻车熟路，押运队进了屠刀龙旗，粮车沉闷地碾在泥洼里，稍有不慎就会陷进去。所有人静气凝神，不敢有半分马虎。萧迟也要把粮车藏在这里。边杀再骁勇的骑兵也不会轻易进入屠刀龙旗，沼泽地对于他们而言同样很棘手。况且雨天影响的不仅是萧迟也，还有哈森。猛无法探查军情，就意味着裂损也不可以。双方隔着暴雨都看不清对方的动向，只能凭靠对战场的了解进行对弈。但是这种微妙的平衡仅仅维持在暴雨中，一旦雨停下，萧迟也现如今的队伍根本经不起哈森的冲击。萧迟也飞快地说， 兀子瑜留守粮车，让铁骑挂上重链包围粮车。 屠刀龙旗周围的道路泥泞，雨天铁骑太重了，马蹄容易陷进去，留守粮车是最合适的选择。重链是萧方旭配备的东西，勾挂在铁甲上，能够让铁骑就地变成粮车的甲。这样一来，即便哈森能够突破萧迟野的游击进入屠刀龙旗内部，也无法立刻冲散铁骑的铁壁。萧迟野站在原地对禁军说， 哈森带的是汉蛇部，速度快，冲力猛，我们追不上也拦不住。但是他们所在的东面灌木丛生，便于我们隐藏，雨天裂损无法进行巡查，这是个机会。 敌我强弱分明，萧迟也不能让哈森的队伍保持完整，那样没有胜算。他让禁军分散成小股，从屠刀龙旗的沼泽地摸出去，设置绊马绳，把没有防备的边杀骑兵同样分散在屠刀龙旗各个方向，只要边杀骑兵落了马，就失去了优势。 古今要绕开哈森的队伍，快马加鞭赶去交战地。 萧迟也转身看着古今， 朝晖没有来，说明柳阳三大营此刻动不了，再靠北的战况很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还要严峻，如今只能向交战地求援。 古今在屠刀龙旗负过伤，对屠刀龙旗的道路烂熟于心，当即应声带着一列轻装赤候队先行。 老虎上东北，我去东边，陈阳坐镇在此。 萧迟也说着迈步， 无论如何都要确保粮草能够顺利送到交战地。 陈阳跟着萧迟也东奔西跑，最清楚离北各处粮仓的储备情况。如果萧迟也失利，那么陈阳就要在雨停时放出鹰，让东北粮马道即刻重调粮草北上，不要再耽误时间。作为押运队，他们的生死远远没有交战地的粮草重要。此处靠近鸿雁山，雨一时半会儿不会停下，匍匐在泥洼里的禁军必须忍受边谷的寒意。李毅贴着身体早已湿得不成样子，他们手脚都要泡在泥水里，不到半个时辰手指脚趾就冻僵了。离北的秋雨像刀子，此刻才八月出头，天气却已经冷得像是随时会下雪。押运队还没有换上御寒的袄衣，萧迟也早在出发前就让他们把随身携带的水换成了马上行，烈酒能够驱散湿寒，在这风雪巨然的边陲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萧迟也伏在泥洼里，一口一口饮着马上行。一般来讲，离北和边沙的战事不会拖过八九月，因为再往后拖就会下雪，两方的草场都会受到风雪的肆虐。漫长的严冬里，离北成批的军将会在这个时候彻夜不休地为铁骑重锻修理装备，而边沙要把羊群牵向靠近南方的地方，大家会不约而同地进入休战期。只有贤德三年有过意外，那次汉蛇部南下攻破了茶石河沿线，为边沙十二部减去了相当大的粮草压力。不知为何，近几日萧迟也有种预感，今年的冬天不会休战。阿穆尔的攻势太凶猛了，如果说开春时是为了入境抢夺粮食，那么现在阿穆尔更像是在全线打压离北，没有任何想要退兵的意思。 阿穆尔把哈森从启东调到了这里，就是把自己最强力的部队都放在了黎北战场，这与过去几年的小打小闹截然不同。雨中忽然传来了马蹄声，萧迟也挂回水囊，竖起双指，示意后边的禁军趴下。他扶着身，面部几乎贴在了泥洼上，只用一双眼睛隔着灌木丛在雨中搜寻。一行骑兵出现在暴雨里，马蹄的疾驰时飞溅起泥水。萧迟也静静地注视着他们，狼力道随着距离的缩短而划出了鞘。马蹄声加剧，鞭杀骑兵的哨声被雨水打散，萧迟也撑在地面的手掌已经感受到了细微的震动。他没有动，背后的禁军也没有动。眼看鞭杀骑兵到了面前，再跑几步就会踩到禁军，为首的马骤然发出嘶鸣声，前蹄受到绊马声的牵制，马儿双膝前突，直直地栽了下来。泥浪差时扑溅在萧迟野的面门，他动了。在骑兵随马栽下来的同时，狼力刀的刀鞘已然脱离，萧迟野照面就是一记劈砍。骑兵脖梗处喷涌而出的鲜血汇涌向泥洼，后方的骑兵措手不及，队形全乱了。萧迟野根本不给对方重整旗鼓的机会，禁军紧跟着他杀进鞭杀骑兵中，泥污混杂着血水淌进萧迟野的脖梗里，马上行的辛辣浇过肠胃，让他浑身都热了起来。这一下犹如当头一棒，打得鞭杀骑兵迅速回过了神。双方都是小股队伍，被雨水冲刷着厮杀，但是这一架打得很快，等鞭杀骑兵振作起精神，禁军又悄无声息地消失在了暴雨中。鞭杀骑兵在屠刀龙旗周围分设的队伍全部受到了禁军不同程度的冲击，一旦他们想要乘胜追击，这批痞子兵就会退缩，鞭杀骑兵被迫止步于屠刀龙旗的沼泽地以外，只要他们想掉头汇合，禁军便会摸上来偷袭。几次过后，鞭杀骑兵已经不胜其烦，他们快不起来，冲没方向，犹如无头苍蝇一般被禁军又推又踹的骚扰，一口气憋在肚子里，打得格外窝火。萧迟也时刻隐藏在暴雨里，鞭杀骑兵根本分辨不清禁军确切的藏身位置。禁军没有离北铁骑的重甲和马匹，只要匍匐下去就能消失在鞭杀骑兵的视野里，神出鬼没。萧迟野的马上行很快就见底了，午时天彻底暗下去，鞭杀骑兵仍然被禁军困在屠刀龙旗的边沿，进退不能，胜算不断增加。萧迟野似乎掌控了节奏，他不会上头，不论鞭杀骑兵示弱还是恐吓，他都不会被带走节奏。但是随着时间推移，萧迟也迟迟没有见到哈森。夜晚寒意更深，漆黑无比，萧迟也的靴子里全是泥浆，雨天湿滑，为了不让刀脱手，萧迟也用布条缠住了虎口，此时布条都快被泡烂了。他蹲在原地，拆掉了旧的，换上了新的。人的体力有限，这样的拉锯战需要双方时刻保持高度警惕，神经必须紧绷，不能有半分疏忽。但是萧迟野也需要喘口气，他稍稍闭上了眼，甩了两下脑袋，让自己不要因为重复的动作而陷入麻木。最迟明天辰时，交战地的援兵就能赶到，经营至关重要。老天还是眷顾萧迟野的，即便雨势减小，今夜也不会有星光和月芒，夜色仍然是禁军的伪装。萧迟也呼出热气，活动了下五指，握紧了狼力刀。然而就在他重新站起身时，灌木丛里传出了凌乱的脚步声，拂开枝叶露面的人竟然是古今。萧迟也顿感不妙，果然见古今面色阴沉，仓促地单膝跪地，低声说， 主子，往交战地的路都被堵死了，哈森的精锐就在东南侧，截断了我的去路。 萧迟野的心猛然下沉，他几乎是刹那间就明白了，中计了。 本集已播讲完毕， 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哦。